中的为什么，其实只要一个答案，就是陪伴。陪伴孩子成长，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收听关注咱们的养生论坛。中风的三级预防啊，一级预防防中风，咱们抓住中风形成的六条原因，在这六条道上我们阻击中风，就不让你得，是不是啊？一辈子没得中风那多开心的事儿，是吧？那二级预防是我没得啊，我没防好，得上了，得上了我别贪啊，要康复，得上了我可别再犯，因为二次复发致残率、致死率都是翻倍的。至于三级预防，第三次犯病那保命吧，能活着就不错了，对不对？盼奇迹吧。哎，虽然这奇迹啊不容易出现，哎，但是最后啊也得拼死一搏，活就活下来了，活不下来也怨不得别人，因为人给了你两次机会啊，是吧？一级预防就告诉你这病容易得中风，不信，得完了又告诉你可别犯病啊，还不信又犯了，又犯完了告诉你第三次犯可就没命了，那结果还是犯了，所以没病那也活该的事儿，拦不住啊，是不是啊？哎，所以中国人老话说什么，说生死由命啊，富贵在天啊。什么叫命啊？哎，一个人下面一个耳朵，下面还有一张嘴，是吧？啊，什么叫命？听话了你命好，不听话就往作死的方向活，你还赖自己命不好，你说是不活该啊？ 哎，所以老一辈人讲叫听人劝吃饱饭，是吧？养生课你不听，哎，你偏往那中风的道上去活，那谁也拦不住啊！啊，至于富贵在天，啊，说的是四季阴阳、春夏秋冬的变化，啊，正所谓春夏者养阳，啊，秋冬者养阴，遵循自然的规律，顺天而为，叫养生长寿。我就跟天老爷对着干，对吧？大冬天的我就使劲出汗，大夏天的我就使劲吹空调，这不还是作死的节奏吗？所以说逆天而为，那老天爷就把你收走了，对不对？所以违背自然规律去办事，那叫得病。哎，用现在时髦的科学家们的话怎么说，你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啊！怎么惩罚你啊？啊，让你得点病，小错误得点小病，啊，大错误得大病，屡教不改还犯错误，要你的命！你看，那所以我们常讲，是吧？人得病，人不是无缘无故得的病，所以犯了错得病，改了错好病，啊，养生复杂嘛，啊，对于聪明的人来说，那简单的了不得。而且越简单还让你活得越潇洒自在，活得舒坦啊，不是让你遭罪受啊。今天呢说这个中风的什么呢，哎，第四条原因，高脂血症造中风。好多人老跟我拿着化验单啊，哎呀，我血脂 2.6 啊，我血脂 3.6。 说你跟我说那有啥用啊，是吧？血脂的高低不是看你数字，是不是？你看有人，人天天吃肉，是吧？人就不得脂肪肝啊。还有的人，一口肉不吃，天天吃素，结果得了严重的脂肪肝，严重的动脉硬化，还长了血栓。你跟谁讲理啊？你跟天老爷讲理？你讲得通吗？是不是啊？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鸭子会游泳，是吧？小鸡掉河里就是淹死。哎，就人的机能啊不一样。啊，好多人跟老外学。啊，牛肉我也吃三分熟的，吃完跑肚拉稀，对不对？我得天天喝牛奶，喝的牛奶过敏，慢性结肠炎。我还要天天一天洗两遍澡，早晨洗一遍，晚上洗一遍，洗来洗去，得鼻炎，得肺结核。你咋不看看人老外长了多少颗犬牙？是不是啊？一整这哪儿又抠出个恐龙化石来？啊，这恐龙是这个远古的动物啊。这恐龙是吃肉的还是吃草的？看啥？看它长几个脚趾盖吗？哎，看它满口的牙，是臼齿多还是犬齿多？那尖尖的牙齿是吃肉的。哎，那长得跟那什么呢？那个蒜臼捣蒜那石臼的那个齿是来磨植物的。所以说，你长什么样的牙，决定于你吃什么样的肉。你吃什么样的食儿，对不对？所以前段时间有人写文章，是吧？说呀，老年人得脑萎缩都是吃大米白面吃出来的，你得天天吃肥肉就不得了。我说这文章是外国人写的吧？啊，我没看这个书，人家跟我探讨，我直接就说了一句：“我说这书是外国人写。”他你怎么知道？美国人啊？对了，他们老祖宗就是渔猎呀。他们老祖宗就是茹毛饮血吃肉的，在他们老祖宗还穿着虎皮裙儿，满哪追着野兽杀的时候，咱们老祖宗就种地了，所以中国叫农耕社会，所以我们经常把外国人叫蛮夷。为什么说他们蛮夷啊？吃肉都三分熟带血筋的，满身都是毛，一天不洗澡，浑身羊骚味儿。所以人就是那个人种，人就是那个基因， 所以养生一定要有地域差别。所以我讲的养生文化是给中国人听的，为啥？因为我这文化是中国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哎，不是给老外听的，对不对？哎，所以啊，人，哎，你一定要知道你先天之本，你再去谋你后天的出路，是不是啊？所以呀，这个血脂高不高，别老盯着数字儿，是吧？往哪儿看？看结果。看什么结果？先往眼珠上看。人老珠黄，你眼珠上都长黄油了，你还跟我说你没动脉硬化？所以这时候就要积极的化血脂了，是不是啊？一打 B 超脂肪肝了，是不是啊？一做这个心电图心脏缺血，是不是啊？一造影冠状动脉硬化狭窄了，要心梗了，你。所以告诉大家，高脂血症造中风，别看数字高低，那看啥？看你那个白眼珠上爬了多少直指条纹，看你上眼皮上眼睑有没有脂肪沉积，是吧？还看啥？看你吃完中饭人困不困，吃完饭就打盹的大部分血脂都高，哎，这叫生活经验。而血脂高造动脉硬化，它不是说你昨天吃顿肉今天长血栓的事儿，是吧？不要异想天开啊，叫量变到质变，哎，有一个逐渐沉积逐渐积累的过程。所以高脂血症它不会一下子让你得中风的啊，它是慢刀子杀人啊。所以血脂啊长得慢，胖子不是一口气吃的，瘦子也不是拉一泡稀屎就瘦的。但是当高脂血症碰上了年老的人，血压突然高，突然生大气，突然栽跟头，突然喝冰镇的啤酒，麻烦了，是吧？什么意思？血脂啊堆在那儿，它长得不牢靠啊，长得不牢靠。我给大家讲过，低密度脂蛋白是血液当中的泡沫，高密度脂蛋白是血液当中的清道夫，对不对？那么关键是突然的血压波动啊，劳累啊，剧烈运动啊，摔跟头啊，对吧？就会把这些不稳定的血脂给冲下来，冲到一起堵上了，像泥石流，像堰塞湖一样，就造了中风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血脂高造中风不是单纯的血脂高给你堵的，它有一个变化，哎，我们医生的专业术语叫血流变，血液流动动力学的变化，是不是啊？常年的低血压就跟那黄河水，是不是啊，堵了一样，突然的高血压就好比下大暴雨泥石流一样，突然间的饱餐那就好比什么呢？哎，就好比春天开春那个什么呢，那个冰凌一样，对不对？所以老人怕啥啊？老人怕摔跟头，老人怕感冒肺内感染，是吧？老人怕过度劳累，老人怕一顿饭吃得太饱，老人怕一下子喝太凉的冰镇啤酒，你老人怕着急上火，几天不睡觉情绪波动。那老人怕这些干啥？因为这些可以改变你的血流突然变急或者突然变缓。如果你的血脂正常，是不是啊？如果你的白眼珠上没有黄油，如果你的血管里没有油脂，如果你的肝脏里没有脂肪肝，你爱怎么折腾你就摔个跟头摔骨折了也得不了中风。 所以这是高脂血症造中风的物质基础。所以啊，老年人的健康叫血液清洁。血液清洁，一，我们要增加血液的活性，也就是人的抗衰老的抗自由基的活性。那么长白山葡萄的葡萄籽，提纯的抗氧化物质原花青素，它的抗自由基的活性是维生素 C 的30倍，是维生素 E 的50倍。换而言之来讲，你维 C 一天吃10片，你吃中毒了，你也不如吃原花青素。这就是科学，这就是科学，是吧？这是血液的活性。那么化血脂，银杏三七茶多酚，是吧？那么增加人脾脏化脂的能力，调脾，我们吃的是健脾的。所以这是高脂血症造中风，不是中了风你想起来，哎呀，我血脂高，而是你要知道，摔个跟头能中风的，都是血里边油多堵的，不然你摔跟头摔骨折了，也不会摔出血栓来。所以血脂高叫定时炸弹，别等它快爆炸了你才想起来猜，更不要等到它炸完了你才想起来后悔。所以清洁的血液，合理的血脂，是吧？有活力的血液，不但血脂正常，有效保健还能帮你清除老年斑，消除老年瘙痒症。我给大家以前讲过，你身上长了多少老年斑，你血管里边就沉淀着多少动脉粥样硬化粘在血管壁上。所以啊，让你明明白白看得见，里边调血脂，外边化身体上的斑。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我常给大家伙讲，我说人呐，到老了病多，老化会让人的脏腑机能减退，当脏腑机能减退出现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临床医生把它称之为病。所以人老了病多，越老病越多，人没老病就多了，未老先衰，是不是啊？那回过头来，你说我想长命百岁，是吧？我不想未老先衰，更不想英年早逝，说那怎么办呢？我们说人要提早养生。那养生是干啥呢？养生就是顺应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去生活，去饮食，去运动，去调理我们的心态。所以我说养生就是去改错。人为什么要改错啊？因为人犯了错误就会得病，特别是好多慢性疾病都是病人把错误当成了习惯，是吧？你习惯了几十年的低血压，你就要习惯60岁得脑梗、得脑萎缩、得帕金森、得老年痴呆症。你说我不想得， 那就希望您在50岁之前把那低血压的习惯把它改错改过来，是不是？你为嘛低血压呀？是吧？你是饮食的气血生化不足，是吧？小脸煞白，白里透黄，是不是？为什么黄啊？黄正是贫血，所以这是要解决气血生化源泉的问题。你说我吃的还行，就是睡不好觉，这叫气血的内耗，是不是啊？想解决睡眠，就要解决心脏和肾脏的问题。解决失眠的问题，不是单纯的吃安眠药，安眠药还有一个俗名叫蒙汗药，把你吃懵了，吃倒了，吃昏迷了，不是健康的睡眠。而人真正的睡眠是心肾相交，心火下行，暖肾水，肾水上济，来润心神。所以我们常讲啊，睡好觉人就有精神，精者肾之藏也，神者藏于心也。那你睡不好觉，你就没精神，越吃安定片越没精神。所以失眠的人安眠药越吃越重，吃多了吃傻了，吃多了吃成老年痴呆了，吃的打麻药都不管用了，也就不足为怪了。所以呀，治病就是改错，尤其是慢性疾病，它绝对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它要经过一个慢性长期系统的调理过程。所以呀，听养生论坛不是说听一天听一个礼拜，我脑瓜一热吃他一个月保健品给徐振邦个面子，哎，不是那么回事儿。是你听明白了要做一个系统的全面预防的康复工程，要对自己得病的来龙去脉闹个明白，而不是胡了八都的花钱，更不是稀里糊涂的吃药。那么今天呢，这中风六因，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了它的第五条原因，是吧？前四条复习复习啊，温故而知新嘛，是吧？所以好多年轻的听众朋友啊，您别嫌我磨叨，为什么呢？啊，因为但凡你听一次就能把节目记得清楚明白的人，你也不用预防中风，你也得不上中风。所以我就这么磨叨着，是吧？跟那老太太拧秧歌似的，走三步到两步。为什么要这么反复的强调啊？子曰温故知新，多提醒，你不提醒他记不住，他记不住他就不改错，他记不住他就没有有效系统的方法去康复，是不是啊？所以呀，又得磨叨一遍啊，中风六大成因，高血压病，是吧？高血压病吃药降不下来了，您要中风了。低血压病，低了一辈子，到60岁了，头开始晕了，脑瓜开始带紧箍咒了，胳膊腿发凉了，没劲儿了，您要得中风了。当你啊，眼睛视力下降了，眼底出了血，您要得中风了。是不是啊？哎， 高脂血症的病人，当你手脚麻木了，吃完饭就打瞌睡，嘴唇也麻，舌头也麻，头皮也麻，一照镜子，白眼珠上爬满了黄色的直指条纹。成语说人老珠黄，你离长血栓也不远了。哎，这是说了中风六因当中的头四条。今儿个说第五条，说心脏病造的脑中风，是吧？有人说不对呀，是吧？心脏是心血管，脑中风是脑血管，说他俩有啥关系？关系密切啊。为什么呢？哎，我们常说呀，叫肝肾同源，说这人呢肾亏了，他肝血就亏，是不是啊？哎，所以叫肝肾同源。所以这人啊得腰托，腰椎间盘突出，是吧？这人得胃下垂、肾下垂，子宫也脱垂，这都是韧带松弛了，叫肝血不足，不能养筋。中医呢叫中气下陷，西医说韧带松弛。哎，我们得补点肝血，是吧？啊，想快点吃点中成药补中益气丸。当然了，你没有肝血，你吃再多的补中益气丸也没有效果，是吧？所以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说你吃药吃的是啥，你不要认为我吃药我吃的是药物里边的营养。吃药不是吃饭，这一定要搞明白。你吃饭你长气血有活力。你说我已经三根肠子闲着两根半，饿得低血糖，饿得心慌直打晃，你不吃饭你吃药，那药也起不了作用，只能中毒。所以这就是吃保健品和吃中药的区别。你吃补中益气丸，它给你补中益气，让你中气足，让你有劲儿。但是你肚子里没食儿，血管里没气血，经络空虚，你拿什么有劲儿？哎，所以我们在牛肉补气汤方和补充人的元气的阳气，叫元阳之气的活力，我们那长白山葡萄籽的原花青素，我就给大家说过一句话，我说人无元气百药不灵。所以当药吃的不灵的时候，人得吃啥？得吃食。哎，吃什么食儿？吃粮食。你说我吃不进去，我没胃口，吃不了，吸收不了，我给你化好的牛肉补气汤方，是吧？用土锅把它化完了，让你脾胃更容易吸收。我把种子的力量提纯到原花青素，帮你清除自由基，抗动脉硬化，让你血管血细胞有活力，原花青素，是不是？所以这是补元气。所以大家不要老说外行话，是吧？能理解，保健品比药贵，是吧？好多人说我先花点小钱吃药试试吧，是吧？你吃药好了就行，是不是啊？我就免费给你服务还能怎么着？免费说两个方子，人家一分钱没花好了病，那叫积功德。但是人家干吃药不好病，你就一定要提醒他该补元气了，是不是啊？所以元气为根，五脏为本，本是树干，根是树根，希望大家明白这里边的道道。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到了第五条，说心脏病造的中风，是吧？那你问老百姓，是吧？你说啥叫心脏病啊，是吧？有人会告诉你，心脏病就是心脏得病了。哎，我还就爱刨根问底儿，我说心脏咋得的病？哎，好多人问的就没了章程了。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知道，心脏是君主之官。用我们中医的话讲，君主之官是不受邪的。所以我们中医说心主神明。什么叫神明啊？就是你的思想情绪。所以百病皆由心生啊，你这块一生气，你这块一着急，你这块一钻牛角尖儿，或者你这块一悲痛一恐惧，你这块一起心动念，这块大家伙听着啊，中医的心可不是那肉坨坨，中医的心是有神明的，是有思想的。所以我刚讲了，哎，人是有思想的，那老年痴呆脑死亡的人，那是行尸走肉，人都傻了，你光留个肉坨坨活着有什么用？那人就和树一样了，不就成植物人了吗？所以什么是活人啊？什么是活人？首先你得有思想，就是你的脑得有思维，我们中医把这个叫神明，是不是？所以这回是大家明白了，叫百病皆由心生。听着啊，不是心脏让你得病，是你大活人有思想，起心动念。你说我思虑一多，得，你那脾就不好好干活了。是脾脏有病了吗？是心让他有病的，听懂了没有？哎，你说我这儿啊一生气，得肝气就郁结，肝脏就得病了。你说那肝儿啊，它是能听啊，是会说呀，它是知喜啊，还是知乐呀？都是由心脏这个神明说了算。所以你这块起心动念，你五脏六腑就跟着倒霉受罪。所以百病皆由心生的道理在这儿。所以为什么养生保健这个医疗界啊，你包括大家伙看各地卫视，为什么要整一些大夫，整一些这专家在那儿嘚不嘚嘚不嘚给你百家讲坛，他就告诉你，人想身体不得病，你先得心神不得病。你看我还没说心脏病呢，对吧？我先说的是心神不得病，哎，就是思想先不要得病，是不是啊？所以原来那个军队里边都有一个官叫政委，啥意思？你说我光能打枪，是吧？我光能冲锋陷阵，你就是个好兵吗？哎，你首先得有思想，是吧？你得有思想，你知道你为啥要打仗，你还要知道怎么能打胜仗，怎么能让不被敌人干掉，这些都靠思想，是不是啊？所以啊，总结起来就叫养生有道，文化先行。哎，文化先行。 所以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脏病造脑中风。我先给大家伙说的是第一条，叫神明造病。所以中风病人一定要记住，中风想康复，吃什么药，吃什么保健品，找什么有名的大夫，这都放其次。第一位的是啥？要端正思想，先问问自己个，我咋就得中风了呢？是问问自己，我哪块犯错误了？我是个爱生气的人，沾火就着，暗气暗憋，生完气能请神不能送神，人家生完气没事了，我生完气血压高了。所以人得病皆是自作自受。我告诉你哪条道好走，为什么走这条道，你按这条道走，你走通了，你打电话来谢谢，那是你还有一点感恩心，你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记住啊，中风能不能好，心态是第一位的。什么心态？既来之则安之，别吃那后悔药。你中风都得上了，就别说哎呀我当初咋咋地多好啊，我没得多好啊。哎，着眼眼前，现在瘫了就按瘫了的方治，现在没瘫就慢慢活动着调治，血压低的想法涨上去，血压高的想法降下来，血脂高的争取把血脂化掉，是吧？本身就是心脏病的，就别惹嫌气，别操闲心，你能活着，你那心还是个心。所以命比天大啊，命比天大，对咱们医生来讲，对病人来讲，这句话都是金玉良言啊。这是心态对中风的康复的好坏起决定性作用。说那我咋端正心态呀？我先把心神给你补补，把心血补补，你心态就能稳下来。铁皮石斛，是吧？铁皮石斛，好多人上网上查，没说哪条铁皮石斛治心脏病啊？咋那么多人现在吃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咋就把心脏养好了呢？这就是中医的奥妙。你说那些治心脏病的，都是治第二条的，叫心主血脉。我说的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我养你的心神，是让你心态稳下来。所以对房颤呢、早搏呀、心慌啊、传导主治啊、失眠呢、忧虑特别的好。这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而第二条心主血脉这儿，你什么三七呀、银杏啊、红花呀、丹参呐、川芎啊，你这些你才是活血化瘀的药，你才是心脏病这块心主血脉啊。你是冠心病堵了，你还是心梗不通了，是不是啊？是这块。所以告诉大家，心脏病造中风两条，一条是想出来，哎，所以一定要调整心的神明。那第二一条呢，是心主血脉，是血不好好流，但是怨心脏不？不怨心脏，是心脏也堵了。说那怨谁呀？哎，怨肝和脾，怨肾和肺。这块大家可听清楚啊，说心脏病心神造中风那块是功能性的，是吧？而心主血脉，血脉不通长血栓了，这个造中风是器质性的，是零件损坏，是不是？那这块脾不化湿，血糖高血脂高，心脏里边长粥样硬化， 心脏一堵，血栓一掉，到脑袋它也堵。所以啊，这血栓堵心脏叫心梗，堵脑袋上叫脑梗。这是抽签抽的。不是说啊，我血管里长个血栓，这个血栓就是专门给心脏定制的，就得堵心。专门给脑定制的就得堵脑，堵脑的不能堵心，堵心的不能堵脑，谁告诉你的？告诉大家，血栓在身体里边是通用的，它想堵哪儿就堵哪儿。血栓产生是胆固醇结晶，血脂，胆固醇沉淀啊，那胆固醇结晶是胆结石啊，谁决定的？脾不化湿。说那肝脏还能让心脏得病吗？能啊，是不是啊？肝脏让血管痉挛，心绞痛，神经性头疼，癫痫，帕金森，这些让你抽风的，让你哆嗦的，都是肝，肝血伤了心，肝气伤了心。说心脏是君主之官，是吧？那肝脏是个大将军，那他俩谁官大谁官小啊，是吧？的确心脏官大。所以这会儿大家要明白哦，肝血不足叫低血压造心脏病，肝阳上亢肝风内动叫高血压让心脏痉挛，是吧？所以肝脏也可以造心脏病，哎，因而引起脑中风。那么肾脏呢？啊，肾亏你就睡不好觉啊，睡不好觉就没精神，人就心烦心慌，啊，肾呢就定不住这心神了。那肺呢？是吧？肺一虚，老冒虚汗，尤其是老憋气儿啊，是吧？把脸都憋胖了，肺心病咋来的？是心脏自己想自杀吗？都是肺脏憋气儿把心脏给害了。所以心脏病造中风，这儿告诉大家，不是心脏自己想得病，是五脏不协调啊，五脏不协调害了心脏，心脏得病，城门失火，那脑血管就不安全喽。因为心脑在身体内的血流量是最大的，唇亡齿寒。所以心脏病造中风，心绞痛心梗本身就是心脏的中风，另外房颤啊，心脏的房颤，这是造脑梗的关键。心脏那儿一打哆嗦，大脑那儿就闹地震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蒲参牌蒲参康胶囊，本品是以葡萄籽、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易疲劳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这个心脏造脑梗是吧，心脏病造脑梗，说了个房颤啊，说了个房颤。既然说到心脏了，再说说过速和过缓吧，行不行？哎，什么叫过速？是吧？诊断原则啊，医院的诊断原则是超过100叫过速，是吧？而实际上呢，临床实践上，你别等超过100，是吧？超过100了，那心就劳损了，是不是啊？你像高速公路，告诉你120超速。我偏得开到118，那已经很危险了啊，你就开到100呀，110啊，你容出点那么个空，哎，相对就安全。所以健康人的心率啊是75次，你跳到80多也就行了啊。心率多少人开始不舒服呢？超过90就不舒服了，明白这意思了吧？哎，当然我指的是成年人啊，你小孩心率95有的是，那不要紧哦。哎，这是过速啊。那跳的过速对心脏有什么害处啊？啊，跳的过速就跟你开快车似的，对不对？哎，所以心脏跳的太快是吧， 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是不是跟那个快递小哥一样啊，现在送快递的是吧，轻快轻快啊，我一次就送一个邮包，一天跑100次送100个。你和人家一次送10个邮包跑10次送完了，你说挣一样的钱，最后哪个快递哥先累死？那肯定是一次拿一个跑100次那个呗，腿都溜细了，对不对？哎，心脏也是这样的，是吧？心脏每分钟跳75次，啊，到了这个60岁往后，每分钟跳67次，这样的心脏啊，最节省能源，最省氧气，是最利于心肌的代谢。反过来，一旦超过84、85次，心脏就开始疲劳，超过90次就开始劳死，是吧？你一天感觉不出来，两天感觉不出来，3个月、2个月，把这心脏就累厚了，心脏就肥厚，是不是啊？就容易传导主治，这就是功能性疾病到器质性的转变，是吧？所以心动过速，心脏跳得过快，这心脏容易提前报废，是不是啊？就像这一双鞋，我就上下班穿，和你天天穿着的爬山，你说哪双鞋先穿坏啊？哎，一个道理，是吧？所以心动过速容易让心脏提前报废，那怎么能让心脏把它慢下来呢？哎，我们通过呼吸导引的方式，哎，可以减慢心率，哎，我们说的归息疗法，是吧？痰中至阳内关，通过这些穴位磁疗，都可以舒缓我们的神经。哎，你一兴奋，你心脏是不是就快啊？你一放松，你一安静，你心脏是不是就跳慢了？哎，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啊！哎，明白这个，哎，哎，所以啊，心动过速的人，啊，要迈上4方步，是吧？听舒缓的音乐，穿浅色的衣服，啊，慢慢的走路，别着急，哎，好习惯造健康，坏习惯成病，这道理都在这儿呢，是吧？那有也有人跟我说过这个，说那医院呢有手术啊，叫射频激光除颤，说拿激光在我心脏上打一下，是吧？我那个心脏啊就跳得好了，你是说修手表的吧，是吧？说这到底靠不靠谱啊？哎，告诉你，只缓解一时啊，多半病人射频除颤的是吧，心动过速打激光的啊，半年一年都会复发啊，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叫慢病还要慢药医，是吧？哎，好多年来呀，因为咱们中国呀人口多，是吧？所以养成了竞争的习惯，什么事儿都图快啊，治病也图快啊，但你一定记住我这句话，慢病还要慢药医，慢慢形成的病你就得让它慢慢的好，你要咔嚓一下子给它弄好了，哎，咱别说复发不复发的问题，往往会引起大的祸患，是不是啊？哎，你那车呀怎么才能开得稳，是吧？你看给那领导当司机的啊，你起诉的时候啊慢点，他坐着舒服，你遇到情况刹车的时候也慢慢点，是吧？你别那个一开车一起诉，咣一脚油门车窜起来了，人光后脑勺撞凳子上了啊，你遇到点情况你咣一脚刹车你又踩急了，那人脸又磕到那玻璃上了，你那不是要命吗？是不是？哎，所以人治病和得病也是一个道理，别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哎，往往还要出大问题， 是不是啊？哎，要耐心的慢慢的调，是吧？这个是心动过速的调节啊，过缓呢，啊，有人讲，徐老师，你不是心脏跳得快了，心肌劳损，心肌肥厚，啊，容易把我这心脏提前跳报废了吗？那我就慢呗，越慢越好。可不是啊，可不是，心率太慢，心脏就容易停波。心脏跳得太慢，血流就慢，人就阳虚怕冷，还容易没精神。尤其是临床上低于60叫过缓，低于40就容易心脏停跳。哎，我们把这叫心脏的猝死，是吧？低于40是容易猝死，容易心脏停搏的。这个怎么急救啊？啊，有人说人工呼吸，心脏不跳了，你喘气有什么用？啊，所以这个呢，在临床医生抢救上有个专业手法，叫心前痛击起搏法。啊，什么意思？说拿根书，啊，或者把手直接垫在人的心前区，手另一只手握拳，砰砰砰，啊，连锤三下。啊，这叫心脏胸外起搏法，啊，这专业医生行啊，老百姓就别试了，啊，赶紧120吧，对吧？哎，啊，咱就说这么个事儿，啊，所以心动过缓的人都建议什么呢？装个起搏器，是吧？不少人花了5万8万的，啊，起搏器，国产的、进口的，上电池，2年一换电池。哎呀，我这心脏上了保险了，是吧？我说谁说的？起搏器就是个电子打火机，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道理，是吧？你家煤气罐那打火机点火器坏了，你可以把煤气罐那阀开开，拿打火机把火点着了，你还能，是吧？炒菜做饭。如果你家那煤气罐气儿都用完了，请问你拿打火机还能把这个煤气灶点着吗？没气儿了还点什么着了？所以心脏装起搏器治心动过缓的道理就在这儿。你别看着它一慢了你心脏就起搏，好像是救命，但是你的心血和元气真正耗完了。换而言之来讲，你装着起搏器的人，你最后还是死于心脏病。咋的了？心血耗尽，是吧？起搏器还有电池，你就喷喷再起搏，这心脏报废了，那心还是不跳的，是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人说，哎，我光吃药咋不管用呢？你问问你那心脏还有心血吗？是不是啊？眼珠眼神都直了，心神涣散，天天也没记忆力了，说话也胡说八道，嘴里说啥脑袋想的都不一回事儿，心都不能主神明了，你装起搏器有啥用？而且我们临床上见到好多装了起搏器的人啊，都有这个老年痴呆的倾向。怎么回事呢？啊，因为你装的那个电子起搏器，你就能调到一个规定的心率。但你要知道，人是个活物啊，对不对？我兴奋的时候，我心脏跳得快一点；我安静的时候、悲伤的时候，我心脏跳得慢一点。中医把这个叫一阴一阳为之道，是不是啊？一张一弛，是不是啊？有兴奋，有安静。你赶上你装起搏器的人，你那心脏调的都跟机器人似的，对不对？就一个心率，84还是64，就一个心率，嘣嘣嘣搁那跳，睡觉也那么跳，白天也那么跳。你说你不痴呆，对不对？哎，所以慢慢的，抑郁症了、痴呆了、失眠都得上了，对不对？哎，而且发现越是重病的病人，他那起搏器 人家电池用两年，他那一年电池没电了，是不是啊？所以呀，这就跟人扎胰岛素一样，胰岛素量用的越来越多，说明你自己那胰岛功能报废的越来越严重。回过头来呢，我们给你吃养脾的，我们给你吃牛肉补气汤方，给你补长白山葡萄籽原花青素，好多老病人找我啊，四五十个单位的胰岛素整成低血糖了，后来一天减到十几二十个单位，胰岛素用的剩一半，剩三分之一，血糖还正常。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哎，这是你自身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就减少了胰岛素的依赖。所以啊，我们吃铁皮石斛啊，是吧，我们这个喝牛肉补气汤方，又把肾补了补啊，吃得好睡得香。哎，我发现我这起搏器三年了，电池电量还那么足，就说明你起搏器参加工作的时间少。起搏器省电省的是小钱儿，你通过养生保健补元气养五脏，你恢复了你自身的心神功能，恢复了自身的五脏功能，它可不是起搏器省电省那点小钱儿，而是你延长了生命，恢复了生机的大好事。哎，这就是有人问我说，我徐老师，我到底要不要放起搏器？你一定要知道，人在慢性疾病治疗的时候，千千万万不能孤注一掷，不要完全的依靠医生，不要完全的依靠仪器，更不能完全的依靠化学类的药物，要多多的慢慢的合理的恢复生命本来的生机。哎，这才是我们养生文化论坛，我们这个大型生活健康服务类的节目要带给你的文化的智慧，要带给你的真正从根本上让你活得久一点，让你活得舒坦一点，让你活到老了都不傻不痴呆，活得轻松自然的这些方法。哎，所以我们的保健品食疗它都是取材于天然的药材食材，是不是啊？它不是化学的，哎，大家要明白这一点啊。所以它比化学合成的就贵那么一点，对不对？哎，化学的东西都便宜，就是啊。哎，好了啊，这不多说了，养好心脏，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中，让它跳得恰到好处，让它多跳20年。他给你好好跳，你才能好好活，他给你稳稳当当的好好跳，你才能心情愉快舒畅，他一旦跳不好了，那什么病可就都来了啊！所以这就是心主神明，心主血脉，心为君主之官的奥妙所在，所以和中风是密切相关的。 下面是广告时间。北京方庄店是在丰台区方庄桥东方庄6号，电话是87557319，87557319。